个解除旅书，处理旅书这样再去做解决。好，进入到展页56页，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普通实物见解，就是关于呢这个有些像这种外国房子规定有可能会抵触我国公共资产的风俗的这种状况呢，等一下举几个例子。第一个其实讲的就是主债的请求呢是否有违呢我国公安呐 啊，因为要说我国人可能会去这个美国的那啊，就是那个内华达州啊，也就是那种地方去赌博，或者是有可能去这种港澳地区啊，香港澳门去赌博。但是赌博的话呢，我国就可能知道说外国人的赌博这个债务是成立的，但是呢，当外国的赌博公司来向这个债务人来请求支付这个赌博的这个欠款时，我国的这个债务人也就是赌博人，他通常在诉讼中是怎么抗辩？他就提出说，哎，在我国的规定其实就是赌债非债啊。这样我国的规定赌债非债的话，外国允许赌债之请求这种规定呢，在我国呢就有可能抵触公共秩序下的风俗，他通常以此为由来做一个抗辩嘛，但是呢，我国最高法院的立场呢，就是呢，已经有做一个表态了，他认为呢，赌债的请求呢，不会呢违背我国公安秩序，不会违背。好，那来，请你看一下这个内容的这个部分。你看，先看前两行好了。他说赌博行为不为我国法律所禁止哦，但是在这个美国呢，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呢，它是州法是允许呢，它为这样子行为，而且没有违法性可言，这是一个公告周知的这个事实。好，接下来请再看一下这个涉黑起见的部分。他说涉黑民事条例适用法第25条，就是旧法的规定啊，新法第8条。他说基本法适用外国法时，如其规定有被中华民国公司或香港公司者不适用之。他是指适用外国法的结果，所以在旧法时代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在讲适用外国法的结果了，不是指该外国法规定的本身而已。适用的具体适用结果与我国公序良俗有所违背而言，并在以外国法本身之规定作为评价的对象。那我们看后段的高度，他说呢，上述人呢为这个历练丰富、有充别充分的这个辨别能力的这个完全行为能力者呢，就是说这个欠款的债务人呢，他仍然呢，他明知呢这个游乐性的赌博行为是这个美国内华达州州法律呢所允许的行为，在该地游乐赌博未尊重行为地的秩序，把这个未尊重行为地的秩序画面起来。他说适应受该地的法律的规范，本国法律事务予以保护之必要。所以条文适用美国内华达州州法律的结果呢，基本上所将带来的一个债权即非无效，非常只有一张本票依法享有票据上之权利。它其实重点是在它认为说赌债是依位呢，它是按照行为地然后依法成立的嘛，赌债是在行为地依法成立的，所以呢你必须要尊重行为地的一个秩序，也就是你要尊重这个既得权嘛，这赌债是在行为地允许它成立的，就是既得权已经取得了，何况如果呢我们现在适用内华达州的一个法律嘛，我们只是适用内华达州的法律，然后要求这个赌博公司它是可以来向我国人民请求款项的支付而已，并不是允许说呢这个人民可以在我国为赌博行为嘛，这样不是允许人民在我国为赌博行为的话呢，按照具体适用的结果应该就不会抵触到我国的公共秩序善良风俗嘛，我只不过是适用外国法来允许这个外国公司向这个人民来请求款项的一个支付，他只是在允许其他债权的球场，但是债权球场那跟我国公共良俗是无关的，在我国还是禁止任何人为这个赌博行为啊，所以这个地方并不会违背我国公共良俗。这个例子非常重要，考试上在预期99.0或者针对这种考试，其实呢在选项里面选项过2次哦，这边稍微留意一下。好，接下来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讲因为56页的最高法院1995年才向自己20号判决这个判决的意思其实是在问说，那约定利息如果超过我国呢，法定最高额是否有违背我国公安秩序？因为民法205条就跟你讲说，约定的最高利息是多少？周年利率20%嘛，超过20%，像我们要请求惩嘛，对不对？那如果呢，今天呢，外国法允许约定利率是可以超过20%的时候，然后当事人的契约也这样做约定了，那我们针对超过20% 的这样子的利息的约款，好，有这样的结果，会不会抵触我国公安秩序跟善良风俗？好，那就这个部分呢，目前我们的这个实务的一个见解是认为呢会抵触的，实务见解认为是会抵触。好，来，请你看一下讲义五七页。好，我们七页的部分。来，五十七页呢，就有两段缩黑体线嘛。你看完第一段缩黑体线之后的这个妙化线的这个授权契约这一部分啊，好，比如说这个双方当事人呢，就这个授权契约呢，它第5.07条还有约定哈，还有约定说呢，如果按照本契约应付之任何款项，未能在本契约所指定的期间内给付之，也就是你迟延给付啊，好，就迟延利息这个损害部分呢，应加计哈。月利率2%的利息，或法律的所允许之最高数额，以两者较低者为准。好，好，假设你今天要说月利率2%的利息，你今天换算起来，月利2%其实中年利率超过20%嘛，一个人身上12就是24%啊，超过嘛。好，那如果今天本案呢，它的一个算计算这个迟延利息的方式呢，好，是按这个月利率2%。的利息来做的标准计算时，好，我国法的我国法律的态度为何呢？请你看一下花出黑底线的最后一段，好，他说呢，被上诉人是以荷兰法为计征授权契约的准据法，请求上诉人给付约定迟延利息，好，也就是刚才那个授权契约除了对象给付迟延利息是按月利率2%之外，他们双方当事人约定说，就这个授权契约所发生的一切争执。都是按荷兰法来决定，只因为荷兰法是他们本案契约的准据法。好，然后刚好荷兰法它也是允许这个超过20%以下中年利率的这样子的利息的请求。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我国实务见解如何？他说已超过我国允许之法定最高额，所以依上说明呢，被上诉人对于超过部分利息之请求。自然无悖于我国公序良俗哈，原审为相法之认定亦属可议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虽然这个最高法院判决说自然无违背哦，其实他每次说自然无违背，他只是客气而已，他只是客气，他只是说就是直接违背的哈，所以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我们认为说约定利息这个部分呢，约定迟利息不可以呢，超过20%。好，其实他是因为他的最主要的想法是为了说避免加重这个债务人的一个负担啊。如果你的利息呢超过这个很夸张的数的时候，就债务人的负担来讲是非常重的，而且可能会对减免的经济秩序有所妨碍。好，经济秩序有所妨碍。好，这个部分好在这个地方。那这个其实有这个部分的话，好，请你稍微去看一下。好，再来请看1995年度台账293号判。就因为他判决，他就问你说一个争议点是在于，好，律师费用为诉讼费用之一部是否有违我国公安？哈，律师费用为诉讼费用之一部是否有违我国公安？哈，但是这个部分的话呢，并没有违背。有些国家外国国家可能会说，律师费用是诉讼费用之一部，好，但我国其实没有嘛，我国只有在民事最高审最高法院那个审时，第三审时候才认为说律师费用可以作为诉讼费用之一部。可是第二审的时候都没有。如果我们的规定呢跟外国法规是不同的时候，这外国法规是需要会不会抵触我国公案？目前呢这个最高法院见解认为都是不抵触的，是不抵触。不抵触的理由呢，请你看一下158页，158页是没有画出黑底线的。画出黑底线的第三行，他说呢。另外呢，律师费用呢是否包含在诉讼费用中呢？根本无涉我国法秩序或是伦理秩序的基本原则里面，而且各国诉讼就律师费用是否当然包括与诉讼费用中呢，规定亦不尽相同。所以基于呢国际相互尊重原则，不应就外国就诉讼费用构成之内容跟我国有若干的差异呢，就据以公诉为由，排除了外国确定之判决。那除了确定判决，他要讲的是还有外国法的适用啊。那为什么是想要排除、排斥这外国确定判决？它其实是针对这个外国确定判决是承认与否啊。就是外国确定判决是承认，等一下会看到， 也就是说把402条也告诉你说呢，第三款，也就是说这个外国法的规定是不可以的，就是外国法侵犯权它是不可以去抵触我们公司粮食哦。这个地方的看法跟这个社民法第8条那所谓公司粮食的概念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可以予以适用哦，概念是一模一样予以适用。好，再看下面的例子，最高法院96年台上是第582号判决啊，他说夫妻分居呢，违宪的被强制执权发生之原因是否有违我国公安啊？是否有违我国公安啊？那你可以知道，我国其实没有分居的制度嘛，而我国证人被强制执权的发生呢，大宗其实是婚姻消灭嘛，好，但是我们没有分居的制度，那就这样的状况，可不可以去做一个请求呢？哦，那这个地方呢？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里面上面呢，哦，其实它并没有直接正面去肯定说我有没有抵触啊，但是你可以去讲哦，原审法院呢认为是可以用分居的理由去判这里面被财产请求权的，好，原审法院认为是可以判的，但是最高法院呢，他就自己在，他自己在是什么？他自己在说呢，你看出黑底线的，他说呢。上述的判决呢，系跟确定判决有悖于公序良俗，即非全无可取，实情又如何？原审未详查，好，整件事情尚未再跟明了，法本院无从为法律上去判断。他的意思是讲说呢，原审法院一定要考虑到公序良俗条款这个点，可是呢，其实上述人呢，他是有做这样子的抗辩，等于说上述在原审在二审的时候做这样的抗辩，只是二审法院写判决的时候啊，他没有认识到，有没有违背公序良俗的问题。他直接进采说，哦，分居呢，我们可以让成为证人被强制执权发生之原因，好，原审直接这样判的。然后最高法院就是指摘说，你原审没有讨论到这个问题啊，可是这个问题其实呢，上诉人他在原审内是有抗辩主张的，你没有去做审认，所以这个部分的话，他认为说我要撤销发回，你自己再去查一遍啊。好，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意思的话，是不是可以偏向解释成说呢，有可能我们会认为呢？分居的一个这样状况呢，可能认为说它不是呢，证人被强制求全发生的原因。所以如果你用分居了，把它当做证人被强制发生的原因的话，是有可能会抵触我国公序良俗的。但是最高法院它没有正面的肯定啊，它只是去做一个怀疑或质疑而已，所以这部分的话，你稍微看一下。然后再来呢，讲义58页，然后这个97台上8/5号判决哦，这个在问你说惩罚性的赔偿金是否有违我国公序哦？那你可以想啊，我国在哪里有规定惩罚性的赔偿金啊？其实只有在这个消费者保护法啊，就300，它是公平交易法里面有这样做规定而已哦。就在民法一般民法体系里面是没有这个惩罚性赔偿金是规定的，除非你集约定，除非集约定，我们讲这个惩罚性赔偿讲的是法律规定的哦。法律规定的其实有的话只有在消费者保护法啊，就是公平交易法而已。那民法它就是任由当事人去约定啊，若当事人没有约定的话，就没有惩罚性赔偿金嘛。那假设好了，今天有个外国法，有个外国法，好，它规定说，你是可以允许请求惩罚性赔偿的金的违约金的。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好，这个外国法的规定，它又不该当我国的消费者保护法，也不该当我国的公平交易法，它肯定是一般的一个法律的事。那这样子外国法规定可不可以禁止适用？实务上认为是说不可以的。好，认为说，除非这个外国法有关于这个惩罚性赔偿金之规定，它的法律体系是相当于我国的消保法，或是相当于我国的公平交易法。因为我国的消保法和公平交易法是有特别规定有惩罚性赔偿的这样子的违约金存在，所以呢，外国法适用是可以的。可是说，外国法规定本身呢，它不该当消保法，也不该当公平交易法里面所谓的惩罚性赔偿违约金的话，那这外国法适用的结果呢，就可能抵触我国公安的秩序，这就不予适用。好，在这部分详细的这个判决内容呢，就请回去参酌，那我就不赘述了哈，不赘述了。好，那讲义上呢，讲义59页跟60页呢，有几个关于公序良俗的一些问题61页也是啊，那具体例子就请你们去自己参酌，那我们就不解说了哈，因为公序良俗他们考出来就是，你就是要去判断说他有没有违背我国公安而已。那有没有对我国公安？从我刚才讲这几个例子啊，你觉得新法第8条所谓中华民国公共 或者是三南公署，讲的是内国公序还是国际公序啊？其实我们讲那几个例子，就可以知道最高法院的态度还是在讲内国公序，它还是从内国的立场为出发点嘛。好，它是从内国立场为出发点啊。像是这里消费财产请求权，它只单纯就是一个财产上的问题啊，它没有透过国际公序去合理的调解，说尊重人家在外国分居也是发生这里消费财产请求权的原因嘛，它还是就怀疑。所以从我国法院的态度上来看，我国还是比较偏向传统的，认为是按照内国的公序来判断有没有抵触。好，这只是我国的这样见解啊。但是假定呢，62页还是要稍微知道一下，柯子峰老师有介绍这个国际公序啊。假定第七章啊，讲的是这个国际公序的概念啊。那第七章其实它这个章节是学术的一个成分比较重，就是学术价值上比较高的学术讨论，学术讨论价值上比较高的。所以其实在未来这种考试的趋势下呢，其实第七章的命题的重要性已经降低很多，第七章命题重要性就降低很多了。但是不排除说有老师可能在某种选项里面谈到国际公序的概念，所以我们这边还是要稍微跟他们做一个介绍啊，还是要稍微做一个介绍。好，这个什么是国际公序呢？就国际公序跟内国公序这个部分，我们刚才稍微讲过了，但是我们还是再清楚看一下哈。来看一下国际公序这个意义的部分，我们看第一节哈。第一节意义，它是指说呢，在国际司法领域内哈，非指国际司法下的国际公序，是指说各国主权国家就其国际私生活呢的关系总体的一个公序良俗，我称为叫做国际公序。那它的目的在什么？你要记得目的啊，因为它的定义其实很抽象，你只要记得这国际公序的目的到底为何会比较重要。它的目的其实就是在国际关系上是基于既得权的一个尊重，基于既得权的尊重而为相对容许一直的秩序，以为国际关系的一个调和，事实上是一个相对性的一个秩序。好，你把既得权的尊重圈起来，它就是为了既得权的尊重呢，认为说我们也要容忍承认别的国家跟我们不同的秩序啊。什么叫一直秩序的一个调和？就是别的国家就是跟我国的秩序是不一样，但是我们基于国际社会的礼让和既得权的尊重，我们某种程度上也要承认人家的一直秩序，要容许人家的一直秩序存在啊，来做国际社会生活上的一种调和，这个叫做国际公序。那国际公序就像在我们刚才讲的内国公序啊，内国公序它是一个绝对性嘛，基于国家的一个组成的一个领土，只要是属于内国公序的话，你在这个国家领土境域内呢，你就因为内国公序的话，只要任何只要是这个国家国民或者是外国人，都是要尊重这个内国公序的，所以我们叫做绝对的一个性质。所以你可以看，讲一讲一个比较括号的部分，什么叫内国公序？它可以说纯粹是对内的关系，就是在规范这个国家境域内呢所有的私生活法律关系。所以不管是这个境内的内国人或者是外国人，通通都要遵守，这个叫做呢绝对的一个公序，而且就是在规范内国的法律行为的一种公序，就在内国公序。那国际公序呢，刚好是相反的，这是国际公序。画这边好，同步画好，按照刚才那个例子这样画，就会比较仔细。好，国际公序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它是为了调和整个国际社会生活的一个总体的关系哦。好，也就是说，举例来讲好了，我们还是用这个一夫多妻制来讲好了。好，例如说，今天 A 国呢，它是允许一夫多妻制的。假设 A 国人里面的甲乙丙三个人，甲乙丙三个人在 A 国结婚了，那甲乙丙三个人其实在 A 国。他就享有一个既得权，这个既得权就是甲乙丙三个人他都是合法的配偶嘛。 他是合法配偶嘛，对不对？那如果就是他在 A 国内他又是一个合法配偶的话，那什么叫做国际共婿呢？他的想法是，哦，他为了要尊重这个哦继得权的一个存在，尊重继得权的存在，然后呢去做一个容许相对一起居住项目的一个调和。所以呢 ，A 国呢跟我国其实就是不同的一个秩序。A 国对我来讲就是一直秩序嘛，那一直秩序上我们要怎么调和？他一直说，哎，假设说今天家里三个人，好，他定居在中华民国的话，所以他定居在中华民国，但我们允不允许他在中华民国好一起共同生活，可不可以共同家庭？其实是允许的嘛，因为他这个既得权其实他们合法的这个配偶关系现在已经是在 A 国已经取得了，基于既得权的一个尊重，我们应该就容忍他说可以在我的中华民国境内好，用家庭为名来共同的一个生活，共同营造好婚姻关系，我们是允许的。所以如果基于既得权的一个尊重的时候，所谓的国际公序呢，因为十八节它其实是排除适用什么内国公序嘛，就是你透过国际公序，你可以排除一些在涉外法律关系里面特定的内国公序呢，会抵触到既得权的时候，你就排除这个内国公序嘛，就代表说你尊重了这样子的一个国外一直秩序的一个调和的结果嘛。对，等于说你把你不能说哦。这样子家与丙三个人的共同生活，哦，一定是抵触到我国的内国公序，所以就让他们家与丙三个人定居在我国的时候，你不能用合法配偶关系在我国过日子，不可以这样。这个是透过呢国际公序上去做一个调整，好，公序调整，调整说，用这国际公序原则去调整，哎，内国公序你不能一律呢，通通都适用在家与丙三个人的一个身上，好，你必须要尊重他的不同人存在，叫做国际公序，这样可以理解吧？好，可以理解。所以呢，今天呢，家丙三个人，如果我们基于的权尊重的时候，请问丙可不可以在我国提起说，哦，家丙其实是重婚，所以呢是请求我国法院宣告这个婚姻因为重婚无效，或是因为重婚不成立，可不可以这样做？就不行，因为我们已经尊重他的继承权，所以他在我国的身份就是他们是一个合法的配偶关系，他们是一个合法配偶关系，所以呢。家里面这三个人就不应该在我国呢提起呢啊重婚的这样子的宣告的一个诉讼啊，他不能在我国这样提起啊，就是透过国际公序上面去做一个调和的，可以理解吧？好，可以理解。好，可以理解之后呢，来看一下法律上的一个其他的议题哦。好，国际公序的意义就是在这个部分。那再来第二点，国际公序的效力啊，效力有分为一般效果、委托效果跟反身效果。一般效果的解释很简单，什么叫一般效果？一般效果就是利用了这个国际公序啊，利用国际公序排除呢外国法的适用啊，就叫做呢啊一般效果。那这种一般效果感觉就是就像我们刑法第八条啦，刑法第八条里面啊。好，利用这个国际公序来讲，那刑法第八条，如果是用外国法，这外国法呢，抵触呢，好一个法律给一个人的国家的国际公序时呢，如果法不予适用，这个叫做一般效果。好，来看一下括号一的部分，它这个国际公序排除外国法的适用，而因法院立法或另一法律代替时而产生肯定之效果，这是柯隆老师的文字啊。那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他的想法就是说，哎，这时候又抵触了国际公序，好。国际公序一大部分也有可能是大家都普遍接受的，那这个普遍接受如果你一旦是抵触的话呢，你一旦抵触了国际公序的一般效果，这个外国法呢就是不适用，外国法一旦不适用之后，你要找另外的法律来代替之嘛，那找什么法律？有可能是小型立法或是其他法律来代替之。好，这个部分在讲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好，这是一般的国际公序的一般效果。那在下括号二有个委托效果，委托效果其实就是一般效果的例外，好，一般效果的一个例外。那一般效果的例外呢，其实就在讲说，这个为什么会有一般效果例外，在于基于既得权的一个尊重原则，在基于既得权尊重的原则，好，也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甲乙丙三人已经在 A 国呢取得一个合法配偶关系，基于这个既得权的一个尊重，好，我们认为这种情况之下呢。国际公序的一个效果，它其实就会萎缩了。也就是说，国际公序呢，什么叫 萎缩效果，就像说活力公司会变萎缩，活力公司在萎缩之后，萎缩之后，外活法对性可能性提高还是降低？提高嘛，一萎缩代表说，透过它的筛选这个抵抗的抵触范围的变小嘛，在抵触的范围变小之后，外活法对适用的可能性就变高了，这个叫做萎缩效果，好。所以你可以看到说，如果它是既既得性的前身，就像讲一下这个例子，合法的配偶关系，既得性的前身重，活力工具就会变小而萎缩掉。一旦萎缩掉之后呢，就是这个 A 国的一夫多妻制，我们认为不能适用，就可以适用在这个内国的地域内了。这个叫做萎缩效果。好，那萎缩效果呢，也有例外。好。原则上，你可以看到第一点，括号二的第一点，原则上只是萎缩效果。他说，某种权利呢，在外国法院合法获取时，法院地法呢应予尊重，不可因为法院定性此种权利而用国际工具排除之。好，像我们说的一夫多妻制是法院地法定制的嘛，可是基于呢，他在这个 A 国人家是呢，允许这种一夫秩序的，那你就要尊重啊，就不可以再利用国际工具把它排除掉，这个叫做。萎缩效果，好，萎缩效果。但是萎缩效果有原则，也有例外。它的例外是说，这个既得权的取得是不合法取得的时候，那它就不值得保护。那不值得保护的话，这个权利工具就不萎缩，不萎缩。所以呢，我们就应该要排除这个外国法的一个适用。这个叫做萎缩效果的例外，就是例外就不萎缩掉了啊。好，所以你看第二点，另外就是他说不分萎缩之效果，可以恢复呢一般的效果，即以国际工具呢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好，排除外国法适用。我们来看第一个例子哦，括号一的部分，括号一讲说既得权的取得是由于呢外国不为这个不法之占有取得。好，不法占有取得就是在讲什么？比如说你可能是因为窃盗取得的啊，哦，或是强盗取得，就是不法取得嘛。好，这种状况之下。国际工具就不稳，所以你这个既得权是不值得去做一个保护的。好，然后再来看一下括号二，既得权呢是由于私人不法行为哈而取得的啊，它是窃盗，这也是不值得保护。好，然后最括号一跟括号二是才来讲，它同时在讲的不法取得的状态啊。括号一的话，你说它来源不合法，这种也是一种不法取得。好，括号二的话，它是窃盗还是不值得保护的一个这样的状态。再看括号三，它就是更概括了。他就说呢，虽然为既得权的一个取得，但是它适用的情形足以产生危害法庭地的重大利益时，好，就是这时候就是指萎缩效果就是不萎缩了，好，国际公司就不萎缩，好，不排除外国法的适用，好，所以这种时候你就可以知道说呢，它是个概括的一个规定，是指说外国法的适用的情形足够产生法庭地法一个重大的危害，好。所以就可以知道，括号上说穿的这个目的是干嘛？它其实在维持我国的，就是内国的一个公安秩序嘛。说它在维持内国的一个公安秩序啊，哦，而且你会想，内国或是我国公安秩序都会认为说，那是不法占有，或者是说哦不法的取得，都是一个不值得保护的既得权。既然都是一个不值得保护的既得权的话，那这个国际工具就应该不萎缩啊，不萎缩，所以我们就可以利用国际工具来排除这个既得权的保护。好，也就是说这时候你就是可以用国际的权来做一个排除。好，再来看一下第三个效果，好，反射效果。好，反射效果来看一下它的定义。好，反射效果来讲说呢，是第三国地的国际工具可以跟权力抗争法院国的一个国际工具相协调时。好，相协调时呢，一则呢承认此既得权。好，我们举例来讲好了。好，假设今天呢，好，甲国呢不允许呢不同宗教的人结婚。好，像是那种可兰经啊，或是伊斯兰教，好，它就是宗教法。因为把这个宗教的教义好融入在法律里面，然后可能就是不允许呢不同宗教的人结婚。好，假设今天呢 ，A、B 两个啊，一男一女，好，都是好甲国人好了，但是他们是不同宗教，是按在甲国的话呢是不允许他结婚的。好，可是如果今天 然后宗教自由包含这一块，然后我们中华民国的法律哦，其实也是允许不同宗教的人结婚嘛，哦，假设今天 A、B 两个人知道说，哎，乙国他是允许呢不同宗教的人结婚，那 A、B 两个人呢，他可能就是他跑去乙国结婚，然后取得这个合法配偶的关系嘛，对不对？所以呢，乙国对于 A、B 两个人其实就是什么权力创设国，因为他们在乙国已经结婚了哦，所以他们就是这样讲，这就是权力创设国。然后这边的权力创设国，就是在乙国的时候，你在乙国结婚，好，假设呢，乙国法院这边是按阶级协商，只发生一个争执，就是哎，他 A、B 两个人的婚到底有没有效？好，在乙国发生了争执，结果乙国法院呢，他就是去判嘛，他说哎，那时候呢，可能按照当事人国法应该适用的甲国，然后跟甲国不允许不同宗教的人结婚，要运用了乙国的国际工具。认为这种情况之下呢，哦，应该要排除适用甲国的规定。要排除适用甲国规定，为什么乙国国际公司要排除甲国的规定？因为乙国其实他也认为说，应该要允许不同宗教的人结婚嘛。所以如果甲国这个规定，就乙国的国际公序来讲，它其实是抵触乙国的一个允许不同宗教人结婚的一个这样公序这个概念。所以这个案例如果在乙国去做判决的话，乙国的法院会怎么样？乙国法院一定会说，那我的国家规定精神跟甲国是不一样的。好，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他认为说，那就要运用这个国际公序这个原则排除甲国的规定。最后他还。法院下判决之后，乙国法院就会判决婚姻有效，他判决婚姻有效嘛？所以全世界权力创设国也是在乙国哈，乙国也会判决这个婚姻有效。那假设好了，今天后来 A、B 两个人呢，他要定居在中华民国，好，他定居到中华民国了，然后呢，就他到底是不是合法配偶这件事情，就到中华民国涉讼了，在中华民国涉讼了。那你就觉得中华民国的法律的时候，在适用法律的时候呢，他的想法就会变得非常简单，他就想说，哎，我是第三地的法庭了嘛，原本呢，权力创设国是在乙国，如果这个法律关系在中华民国又发生涉讼的时候，那中华民国的法庭的秩序跟这个权力创设国乙国秩序是不是可以互相协调？因为我们两个国家都认为说，哦，这个允许呢不同宗教人可以结婚，所以权力创设国跟法庭第三地的法庭法院，也是中华民国法院，其实法律秩序是可以相协调的。既然是相协调的时候呢，哦，在申报老师讲，他就说，哎，这时候你不用再选法了，这时候你直接呢按照法庭立法来认为说，他们的婚姻是有效的，他们的婚姻是有效的，这个就是反射效果。反射效果就是说，既然在权力创设国这个婚姻是有效的，而我国的规定跟权力创设国规定又是一样，所以反射到我国的时候，权力创设国有效，那在我国应该也要这个婚姻有效，这叫做反射效果，就像一面镜子一样，我们两个国家法律体系是一样的，那在乙国有效，在权力就是在我国呢也会有效。这个叫做呢反射效果。好，所以国际公序其实在特征方法之下有这几个效果，那这几个效果大概了解它的定义性为何就足够了。好，刚才讲过一些例子，然后记一下。好，接下来呢，啊，比较重要是讲一个专业的部分，稍微重要一点啊，就是讲国际公序的一个缺点跟补救。好，刚才我们花了至少半小时跟你讲的是国际公序，那你就想着，国际公序讲那么久之后，你发觉国际公序好不好定义？你会不会正面上去定义啊？ 其实有点困难，因为国际公司是一个相对性的概念，它可大可小，它遇到不同状况的时候呢，我们认为说大家共同接受的时候，就把它放在内。可是这个国际公序呢，为了调和一级秩序，会跟你讲说呢，如果为了调和一级秩序要基于既得权的尊重，国际公序呢，它可能又会萎缩了，就是这个萎缩效果嘛。所以国际公序它是一个相对性的秩序，它有时候会大，有时候会小，所以其实你很难去正面上的定性。好，所以国际公序来讲呢，它就会有一些缺点的存在。这个缺点就是为它个案呢在法院起诉的时候，它容易遭到陈审法官的什么？裁量滥用，也就是陈审法官可能在决定什么是国际公序的定义的时候，他可能会滥用，他可能就把它扩大解释。一旦你把国际公序解释得非常非常大之后呢，外国法就会被裁决适用。那陈审法官就会很开心啊，他就说外国法被裁决适用，那找不到定义是法，所以就要说什么内国法予以解决嘛。所以国际公序因为它的定义实在太抽象，概念不是那么清楚，这样很容易呢让法官呢落入到裁量的权限之后呢，把它滥用。滥用之后呢，你可能滥用太夸张的词呢，外国法就被裁决适用了。那将外国法裁决适用的话，法官就想说，那也适用到内国法。好，那这样其实是有碍于就是国际生活社会的一个这样子的调和和协调。好，所以情况之下，我们就对国际公序的缺点，我们一定要去做补救。那补救的方式呢，有两种方式，叫做一般方式的补救，另外有叫做特殊方式。好，所以假定下面括号二补救方式，我跟你讲哈，一般方式跟特殊方式。一般方式呢，其实它概念是什么？它跟你讲的就是用国际公序的内涵以积极或是消极的方式加以定义，可能积极和消极的方式加以定义，就是说你要去正面定义它，跟反面定义它，在国际公序的一个范围概念是清楚。但是你觉得一般繁殖做得到还做不到？因为国际公序就是非常抽象，根本就没办法定义它出来。就像你学行政法，第一节它告诉你什么是行政，行政怎么去做定义，要这样子定义跟法律定义，可是你就很难去定义出来啊。如果你去积极正面定义的话，你是给他要件嘛，尽量说可能是 A 加 B 加 C 等于国际公序，这个是积极定义的方式。可是积极的话有什么缺点？你说 A 加 B 加 C 要国际公序，可是它有可能什么挂一漏万嘛，它可能忘了加 B 加 E， 所以会让这个国际公序的范围过小，有可能。那反面定义的方式就是它用内国公序去扣除 A 扣 B 扣 C， 然后等于国际公序嘛，对不对？是叫反面定义嘛？就是说，不是 A， 不是 B， 不是 C 之后，剩下的东西就叫做国际公序，就叫消极定义嘛，反面定义。那反面定义的话，最怕的是什么？你扣的东西太少了，你扣的东西太少的话，国际公序变得非常的大。一旦变得很大的话，外国法就很容易被排斥、不予适用。所以，不论你是正面定义还是反面定义，其实都不是一个很聪明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现在呢，另外的补救方式就是第二点，国际公序的滥用的特殊方式。用特殊方式的一个方式来避免陈审法官这个滥用权限的解释。好，什么是特殊方式呢？就叫做即刻适用法的运用来代替呢国际公序原则，就是用这个即刻适用法。好，即刻适用法。那即刻适用法用在国际公序的一个运用的一个权限呢？好，把它还代替国际公序运用的权限。其实它不是指所有的案子都是这样子的，它有一些特殊的案子，它让我说特别需要呢，怕国际公序被滥用，而需要特别呢用这个即刻适用法来代替之。哦，像什么案子也可以去讲哦。我先说一个案子里面，我们一定会有公法跟私法，对，就是公私法二的话这样子，公法跟私法。但是学过行政法，跟你教说公私法好不好区分？其实很不好区分嘛，所以才会在第一节课或第二节课教你这么多公司法的区别理论嘛和区分理论嘛，就是因为公司法很不好区分，所以公法跟私法呢，它向来是不太好区分，甚至有的部分它会是重叠的一个状态，它甚至有的部分会是重叠的状态。那重叠的这个状态这个部分呢，就是柯德的老师啊。他的理念下认为说，这时候公司法是模糊的，或者说他原本是属于司法的一个概念，但是因为它公益性质是比较重的，你需要特别去保护它， 我们要避免法官滥用国际公诉，哈、哦，让这个概念上面不清楚。所以呢，他就说，在这个公司法难以区分，或者是原本它是司法性质，但是公诉性比较重的一些涉外案件呢，它要适用即刻适用法，好、哦，即刻适用法，好、哦，来。讲即刻适用之前，我们先讲，如果你这个是一个涉外案件，都是涉外公法嘛，我就不管了，那个本来就不是涉外民事案件哈、哦。所以如果是涉外案件，是经这一圈民司法。好、哦，如果是一旦是涉外的司法案件的话呢，等于涉外民事案件，原则上我们该什么？法官一拿到这个案件，我们要去选法嘛，所以这时候应该原则上要运用选法规则。然后去选法，好，去找到这个程序法。原则上这样，对不对？好，如果你是落入到这个司法这个圈圈，然后是涉外案件的，好，本来就是要去选，经过通过选法规则去找到程序法嘛。可是，一找到程序法之后，你就发现说，哎，它有可能是外国法。一旦是外国法，然后可能，哎，这个外国法的内容可能有抵触于国际公序。然后落入到这个陈审法官的手中之后，他可能就是滥用这个国际公序的操弄，好，操弄之后可能让你这个最后个案在适用法律上可能不具有这个正当的这个妥当性嘛，好，因为落入到准确法的适用之后，在这个阶段上面可能就是有这个外国法适用，哦，只适用为原则，外国法的一个限制为例外，好，这样子的国际公序的利用一个这样的态度嘛，好，这条路应该知道吧，对。所以如果一旦输入这个规定，你一律都是选择这条路去适用的话，有可能会遇到国际公序让人家滥用的这样子状况。所以呢，哦，即刻适用法这时候呢，郑东老师就认为，在这个具有公益性质的色彩比较重的这个司法关系，或者是跟公法关系难以做区分这些类型里面，就用即刻适用法。那即刻适用法是什么呢？简单来讲就是跳过选法规则，就是我现在是选法了，我不适用这个涉民法律所有的规范，我直接透过好、哦、法庭记得一个国家的法律，直接就这样子的案件来规定本案适用的实体法为何，是透过内国法的法律规定直接规定本案适用的实体法。那本案规定适用的实体法有可能就是直接就是法庭记法，也有可能是外国法，可是适用外国是什么？直接适用在外国的一个实体法，好、哦，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避免呢法官去操弄这个国际公序，来排除哦外国法的一个适用，好、哦，也就是说，如果透过呢一个国家去立法说，就像这种特别类型哦公益色彩比较重，需要这个保护的案件，特别去立法说要适用内国法的实体法，或是外国法的一个实体法时，其实立法者在做一个实体法上的选择时，他是不是其实已经把国际公序也考量在内了？因为立法的时候，我们一定会综合很多国家的判断嘛。我们立法的时候，就是立出一个哦，这个适用的实体法的结果会背于自己国家的国际公序嘛。我们立法只会这样做立法，所以其实呢，啊、哦，所以老师认为说，用即刻适用法的一个好处就是说，哎。避免做国际公序被滥用，也不会有让法官呢哦裁量的空间，更是不让法官裁量的空间。法官他那种特定案件呢，他就说哦，按照内国的实体法就应该适用哪个法律，他直接是这样规定的，而适用的也是实体法，哦，他直接这样做规定的。那另外一方面是说哦，其实呢，透过立法者哦，他比较属于这样公序这样概念，他可以很直行的呢，很客观公正的呢，把。会不会抵触我国内国可能是一些不好的东西呢？他都会透过立法的一个机制把它呢，好筛就是做一个筛选，好，所以你立出来的法律也不会抵触我国的一个国际公序的这样的概念，好，这叫做即刻适用法。那即刻适用法这个部分呢，有几个呢？好，稍微给你们做说明的，请看讲义163页那个补充的部分。补充的部分呢，它的意义有，他说呢，好，法院受理涉外案件适用法律时。法院应该即刻直接就某类法律关系，好，以法律立法或某一国家法之适用，好，但把这个法律立法或是某一国家法呢，把它圈起来，这个讲的是实体法，就是透过呢内国法的一个法律呢，直接就规定适用说法律立法的实体法，或者是外国法的实体法， 我们在透过国际司法的冲突法则呢，选择所应适用之法律，也就是透过选法规则为由法律的一个法律关系呢，直接规定的适用法律法或者是适用外国法的一个实体法，好，这个叫做国际工具。那你看一下，他说呢，意义里面呢，第二句话说法院应该即刻或直接就某类法律关系，这个某类的法律关系呢，就是下述里面说的括号一跟括号二，有些法律关系的类别呢，是比较属于公安政策性的法律关系，然后这种公法关系，好，有一个类别呢，像括号，它本来是属于司法关系的，但是因为政策性的考量，为什么政策考量说，这种司法关系的公信力是比较重的，哦，所以因为政策性考量，认为说法律应该明文规定呢，即刻适用法的一个范畴，哦，这种某种特别法律关系，就是公信力比较强的这样的法律关系的概念。好，请你来看一下，简单我们举个例子来看好了，哦，我们来看括号一，括号它是属于公安政策性的公安性法律关系，是政策性范畴的规范，好，哦，例如说第一个涉外劳动事件之争执，好，哦，但是很典型的那种涉外劳动事件，你可以知道说双方当事人的地位是不平等嘛，外劳地位跟本劳的就跟本国的一个雇主关系的地位本来非常不平等，这样非常不平等的话呢，哦，这跟我国的公共政策其实是有关的，所以你就把它列入这个范围，哦，可能就说用涉外劳动的一个法律关系呢，直接适用法庭地的什么法都有可能啊，哦。像我觉得可能就说，哎，就涉外劳动事业之间直接需要这个劳务人的一个冠居地的法律，哦，直接需要把劳务人冠居地的法律，有可能这样子，有些国家是这样子，哦，执行业务冠居地之法定，哦，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就很明显就是适用这冠居地的法律的实体法，就直接去选法了，好，哦，那像第二点也是非常明显的，未成年子女教育跟知识财产的保护，这个其实涉及未成年子女的保护啊，它对于公益本来就是非常有关的，而且我们通常都是就是牺牲教育安全来换得未成年那个利益的是保护嘛，就这一块的话，也认为它不应该去选法，可能就直接规定用适用哪个国家的法律，这样比较妥当。然后再看第三个，跨国企业对雇用本国人的保护跟雇主人责任哦，好，那就会去想啊，跨国企业来台湾就会有招商的功能，可能会增加就是工作的一个机会，好，哦，但是你要去想啊，他招募的员工大部分都是本国人嘛，如果例如说外国的厂商好，哦，来我国设立一个分公司招商，他雇用劳工本来就是本国劳动嘛，本劳，好，哦，所以说你雇用本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要是如果这个跨国企业它一旦发生一些问题的时候，那对于我国的这个公共秩序来讲是影响非常严重的，好，例如说像是保险业好了，保险业交通一个银行业，保险业一旦说要并购的时候，基层就考虑到那我们本劳的员工的权益会不会被牺牲掉，他会被解雇还是他的工作权是可以延续的，好，会有这种问题，那是很经典的一个案例嘛，就是像这样发生，好，如果是他产生并购，然后从本来从这个本国的一个公司变成这个跨国的一个保险公司的时候，那怎么去做处理？好，像是我们最常说到就是保险业、交通业跟银行业，这几间因为知道说他雇佣的员工大的数量是非常大的，好，等于说影响层面非常广。一旦这公司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像本国劳工你要怎么去保护他？好，就是这一块的话呢，立法就是在这个科隆老师的理念里面，然后就是说，这应该也要由这个内国的这个法律结余规定法律的适用，会比较恰当。然后再看第四个，不动产的租赁契约，这很明显，因为不动产存在不动产所在地嘛，这样存在不动产所在地，它跟不动产所在地的法律关系是非常密切的。那为了要保障这个公安秩序的话呢，应该也要有这个法律直接规定说适用哪个地方的法律或比较妥。然后再是第五个，对于在本国有住居所的消费者的权益是保护，哈，消保法的保护，他可能会希望说，如果涉及到涉外消费者的契约的时候，涉外消费契约上，是不是直接按照法律的规定直接适用？说像是我国的消保法，是不是可以通过法律直接规定？可能在消保法争议条说，凡是涉外消费契约发生争议时，就适用消保法，你可以这样做规定，就不用再去选法啦，好。再来看第六个，哈，做企业中的一个指数条款，哈，指数条款呢，简单在讲，它就是防止这个通货膨胀的一个一个条款一个调整啊。因为我刚才讲的就是工程契约哦，工程契约呢，建商可能就会去包一些工程案件，重大的工程案件嘛。 那你就想啊，建商如果去包个重大工程案件的时候啊，他通常在契约里面也会约定一个指，就是一个像这样子的指数条款。这个指数条款就跟你讲说，当这个钢价或者是这些原物料就是上涨到一定的程度时，它的总工程款就提高多少。哦，这叫做指数条款。哦，要不然这个承包商其实很可怜啊。如果遇到原物料大涨，那个承包商就会想说，我这样合约那执行下去，有可能我赔的比较多，他要赔的更多，他赔更多，他可能就倒闭就跑走了。那这公共工程可能建设到一半呢，就没办法完成。其实这样对国家利益是有所妨害的。所以在那种重大的公共工程契约里面，就约定一个指数条款。或者是你可以说物价指数条款，如果你是看公共工程契约里面，它都会这样约定哦。当你这个流物量涨到一定价格的时候，总工程款就调成一定的比例，提高一定的比例，好，让这些承包商是活得下去，可以完成建造，好，就这样子一个状况，好，这是指数条款。然后再来第七个，公平竞争法或是公平交易法的竞争也就是说它是联合垄断的一个行为，好，如果针对联合垄断的行为这个部分的话，它怎么去做一个处理，好，那像是涉外联合垄断的行为，是不是直接可以适用我国的公平交易法来直接做一个规范，好，像是你可以谈到那个联合垄断，就是说石油两家可能一起涨嘛，然后一起涨这种状况的时候要怎么做处理，好，或者是说呢，针对一个网页的一个提供的这个部分，如果牵扯到你们涉外公司的时候，他们一起来做个联合垄断的行为，好，或者有一个倾销的行为时，那我要怎么去做解决？这个地方也是希望说透过一个法律直接去做一个规范。好，这个是属于呢公开政策性的一个公法法律关系。好，再接下来看括号二，括号二讲的是属于呢人为司法冲突的一个范畴。好，它是基于政策性的考量，法律如何规定其属于即刻适用法的范畴。好，这个是讲就是海商法的一个假货证据的一个问题啦。海商法假货证据上面呢，其实虽然它有约定这个指示法条款啊，但是他们认为说呢，按照海商法77条，原则上还是回到哪里适用？还是回去证明法的适用嘛，看证明法的应适用之法律嘛，好，第四条本我还是回到这个证明法的适用嘛。那证明法适用讲出来，如果是外国法的时候，就是跟中华民国的海商法比较，谁对于受货人保护比较优嘛，哈，这是海商法77条嘛。那这地方其实刚刚学到，其实它就是大肆的批评，它当时说这个然后这些争议它涉及到跨国的纠纷嘛，然后海上的运输啊，如果要让它解决，而且这个。明确的时候，应该是直接规定说，禁止适用海商法就好了，不应该透过涉民法来做一个选法上面的一个决定所以认为说，像这个关于海上货运送假货证据争议，应该可以适用我国的海商法这就是基于特殊的政策性的考量，因为它考量是我国要发展海运嘛，要鼓励海运在一个部分，所以我国海商法对运送的一个责任的一些规范，其实是有利于运送人的，然后它是免责自由啊。像是相关责任限制这些等等都是有利于运送的人。如果你要发展海域的时候的话，那我就是直接跟你讲说，一旦发生了海上的然后这些所有的一些争议，一律性适用我国海上法，那就跳过选法规则了。那这样子就纷争解决，不但呢快速明了，而且有利于我国运送人。好，这样。好，以上我们就是针对这个国际工序呢，我们就稍微谈一下，谈到这里。好，所以你就稍微整理一下这样子的概念啊。那也是再次强调，因为这种概念其实就是呢学术性研究不是比较重的，所以如果同学是要考法研所的话，像是法研所有些法研所是要特别考这个国际司法的，好，你当然这个章节也稍微注意一下。但是如果是要应付就律师司法官考试的时候，这个章节的重要性没这么高，所以你只要大概懂它，你在讲什么样的范围就足够了，你不用。就是去只背说这里面的一个特殊的案例为何，只要了解它的精神就可以了。好，接下来我们请你看讲义64页，我们快速进入到第8章赋税问题。好，赋税问题这个章节，那赋税问题呢，其实简单来讲就是在这个涉外的亲属继承案件里面呢很容易呢碰到涉外亲属继承案件。那其实这个跟你有点像在写民法上的这个亲属继承考题有点像如果你今天呢，假设好了，我们今天发生了一个继承问题，你在写民法，如果假设今天民法呢这问题的第4节考继承， 你在写继承的时候，你直接就可以做继承问题上面的回答吗？你写继承，就是法律关继承财产如何分配之前，是不是你要算出谁是合法继承人？然后呢，经济财产的范围多少啊？是不是你都要先找出来？对，那这个放在涉外继承案件也是一样。你民法在写继承的时候，你把前提你要先算出，哎，谁是合法继承，就有说，哎，谁是合法配偶啊，然后谁是只是血亲，哦，这个非亲属啊，那只是只是非亲属里面，哎，如果是有人是这个被收养人的话，你就看出，哎，他的被收养行为到底是有效还是无效，还是成立等等一些问题嘛。所以同样，如果你先是一个涉外继承事件，如果是涉外继承事件，题目里面告诉你说呢，本题要诉请呢，哦，就甲的财产来继承分配。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你在做定性上，只要把它定性成涉外继承，所以它还是属于一种主要问题。但是你要解决这些主要问题，你是不是有一些前提或是先决条件你要先解决的？例如，就像我们说合法继承这一块，你是不是要先解决？但合法继承这一块呢，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先决问题，或者是前提问题，或者是附随问题。这个就是先决问题。好，那以继承为例好了，先决问题有可能就要问，哎，谁是合法配偶？那问合法配偶时，就是要问你说，哎，这时候你的婚姻关系到底是有效无效？好，就是说结婚是否成立的问题。好，可是比较结婚啊是否成立？那还有涉及到哦直系血亲。非亲属，你也可能就要问说，哎，他是不是婚生子女？啊，如果不是婚生子女的话，啊，他的准证认领收养行为是否都有效，而变成是一个直系血亲分非亲属，可以就继承财产才该予分配？好，是不是有这些问题就会产生？那你就可以知道这些问题。如果你学过涉民法的话，这些问题其实在我国的涉外民事适用法里面也没有条文的规范，有吗？其实它也有单独予以适用嘛。继承其实规定在主要问题规定在58条嘛。合法配偶结婚这规定，好，规定其实在46条嘛。好，然后直系血亲的非亲属呢，其实51条以下就是啊，51条其实在问你的婚生信仰归53、55，它都是在问相关婚生信的一个产生。所以其实它本身有单独规定的一个法条，所以现在就发现一个问题了，发现一个问题说，就这些前提问题、不先决问题、不实问题，好，这些要解决的问题，要先解决的这些呢前提问题，你要如何来处理？你要怎么做处理？这个处理的方式呢，有两说。好，处理的方式呢，有两说。一说呢，叫做呢，一呢，法庭地的国司来解决。好，就是说这些先决问题。啊，也就是说，是不是合法配偶啊，就是权利内属，还是依照法庭地的国司来解决？另外一个是呢，依本案准据法的国司来解决。好，有这两个说法。那法庭地国司法说呢，他的想法很简单，他就想说， 主要问题，我们怎么把它定性成为是系统事件？定性标准是什么？其实就是法庭地法的国际司法，你就是按照法庭地法的国际司法去予以定性成说它是主要问题嘛。所以采取这一说的学者，他想法很简单，他就在想说，哦，既然呢，先决问题呢，是为了解决这个主要问题，而主要问题的定性标准呢，是依照法庭地法国际司法说。那我们在定性呢，它的前提问题的时候，要解决它的问题，不是按照同一个标准来解决，在法律适用上比较呢，一致性嘛，这就是呢，法庭地法所的所知多，因为定性的标准呢，因为定性的标准其实是按法庭地的国司嘛。那你既然认为说前提问题呢，你要一致性解决的时候，那就采取同一种定性标准予以解决，那在法律适用上是具有一个比较完全性和一致性的。那另外一个说法呢，叫做呢依本案的日法的国际司法说。那这一说的想法是认为说，每个主要问题一旦定性出来，按照法庭地的国际司法定性出来之后呢，你都是可以找到它的准据法嘛，你都可以找到它的准据法嘛。例如讲这个好了，继承按照58条，它的准据法为何？被继承人死亡时的本国法嘛。那既然是被继承人死亡时是本国法的话，假设今天这个被继承的人呢，是甲，然后他是个 A 国人的话，那按照58条，他的这个本案的准据法就是 A 国法嘛。那既然是 A 国法的话，依照本案的准据法这部分，那就是依照 A 国法的国司来解决嘛。他的想法呢，就是在于说，因为呢，每一个主要问题都可以找到它的准据法。那找到准据法的话，你就说，我要解决这个主要问题呢，要有一些附带要先解决这个前提问题。既然呢，这些前提问题都是因为主要问题而产生，那主要问题有找到出一定的一个准据法，那就按照这个准据法的一个国际司法来做判断，这就叫做依本案准据法的国际司法说。听到这两说的一个基本立场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在不一样的情况之下，来请问，今天呢我们的涉案案件，如果是继承，那按照58条，是一被继承人死亡时之本国法，你可以找出不是适用法庭地法，就是适用外国法嘛，这才理解吧，对不对？不是适用法庭地法，就是外国法。按照58条，透过联系因素，就是这个被继承人死亡时之本国法，找出来这个被继承人不是本国人，就是外国人嘛。如果是本国，他就适用法庭地法；外国人就适用外国法嘛。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请问这两个标准在哪种情况之下是属于同一个标准，没有探讨必要？这牵扯到复权问题的成立要件。如果你今天本案的准据法超过58条，两个继承案件选出来是属于法庭地法的话，你说出来是法庭地法的话，那不是按照这两个说法都是按照法庭地法吗？如果你法庭地法是中华民国法律，那按照法庭地法的国司就是按照中华民国的国司嘛，依照本案准据法的国司还是什么中华民国的国司啊，所以这个就不会是复权问题所要探讨的。所以你来看一下复权问题的第一个成立要件，括号一讲什么？主要问题的准据法为外国法，主要问题的准据法为外国法。好，所以说明显出来是一个中华民国的法律时呢，这种情况之下，就是明显出来是法庭地法时，不讨论复权问题，不讨论复权问题，一定是明显出来的法律是外国法。好，例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是 A 国法的时候，如果是 A 国法，你在这个解决的方法的部分的时候才有探讨的必要嘛。解决方法依法庭地法的话是中华民国的国司啊，可是依照本案准据法律学出来说，甲呢他其实这个被继承人是 A 国人，所以按照本案准据法是 A 国的国司啊。好， 这个时候就让他看考虑啊，所以第一个成立要件讲是这个。那从这个成立要件从黑板上看出来，第二个成立要件也可以从黑板上看得出来啊。也就是说，主要问题跟负责问题一定会有重组的关系嘛？也就是说，要探讨这个主要解决主要问题，一定要解决到负责问题呢，我们才可以呢圆满完成这个题的答案，或者圆满完成这个法律应适用的一个效果。好，所以呢，主要问题跟这个问题一定有一个重组之间的关系。好，解决主要问题，一定要先解决呢，当然附带而发生的一个前提问题，或是负责问题时，才可以解决。好，然后再前提问题、负责问题，像是和好配偶结婚，直接解决分清楚，他就这个关系的争议，其实在国际执法上也有单独可知适用的一个选法规则嘛。像我国的话，婚姻是否成立有效，就是看证明法46条啊，是否是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非婚生子女，还是说他是个婚生子女的话，那是不是看50条嘛？就是他就是有一个单独可适用适用的一个法条。好，所以请你看一下括号二，怎么样？他说具有涉外因素的施加问题，在本案中亦发生争执，而且两个问题呢相互依存，也就是说要解决主要问题，一定要解决负责问题和前提问题，才可以办法圆满的适用本案的程序法嘛。所以它是那个相互依存的一个组成的关系。而且呢，在施加问题可单独发生，就结婚是不是可以有效成立，本来就可以单独发生啊。而且同时呢，在国际执法上亦有独立的条文可知适用嘛，对不对？这个要件也符合。好，第三个要件的想法就是说，国际执法对于次要问题所指定应适用之法律呢，以规范主要问题的国家的国际执法，就次要问题所指定适用之法律呢不同。为什么会产生争议？一定是说，针对于这个次要问题，就是学学问题，比如说像是这个结婚好了，一定是呢，法庭系的一个国师对于结婚的这样子问题的规定呢，与呢本案准确法的国师规定的问题其实是条文不同，规定几个方式是不同的，因此发生争议说到底要按照法定法的国师好，还是按照本案的准确法的国师好嘛？一定是它规定内容是不一的。如果这两个规定内容一模一样的话，那有发生争议的必要吗？也没有嘛，因为是规定两个规定内容是不一样的。好，所以你从黑板上面这个图就可以知道有三个成立要件。第一个成立要件，本案的主要问题适用外国法。再来，先决问题跟主要问题之间有着依存关系。好，然后呢，这个先决问题有单独可以单独发生，又单独可以解决的国际执法的条文。好，再来，这两个方法，好，这两个国际执法对于呢次要问题所指定的法律呢，准确法规定是不同的。好，这三个方面争议时呢，我们才成立所谓的附随问题所以呢，所谓的附随问题的要件是非常呢严格的，好，必须要这一二三三个要件都达到了，都具备了，才是我们呢国际执法上面所讨论的附随问题。好，假设的这三个问题呢有任一不具备，但是你在解决像是亲属或进行案件时，也有一些附带问题要解决的话，那就恒依法庭地的国际司法予以解决。好，恒依法庭地法国际司法予以解决。好，必须是三者问题具备之后，我们才会落入考到附随问题的解决方式到底是按照法庭地国际司法还是本案的准确法。好，举例来讲好了，要是今天的主要问题的准确法就是法庭地法好了，你主要问题准确法是法庭地法，虽然不构成附随问题，可是其实还是有前提问题要解决啊，不如说婚姻到底是不是有效，是不是很好配偶，这问题要解决嘛。那既然你不是附随问题的话，就次要问题的话，就恒依法庭的国际司法予以解释，好，就这样来处理。好，再回到讲义六的事业，好，第三点，附随问题是解决有这两说啦，那我们直接跟同仁讲，我们通通采这个本案准据法国际司法说，好。通通采这个本案准据法国际司法说而认为说，其实负责问题就是主要问题的一部分啊。为什么会有负责问题产生？就是为了解决主要问题呀。既然为了解决主要问题的话，你该让它跟主要问题适用同一个法律会比较为大。好，所以认为说，在这个负责问题的定性相关准据法上的选择，就从这个本案的准据法。好，所以目前都是采取本案准据法的国际司法说。好，好。 再来请你看讲义65页，数学问题的一些主要案例，好，就是除了这些问题会讨论到，好，会讨论到，好，这堂考就是继承，好，继承其实数学问题会讨论到就是合法继承的问题啊，合法配偶跟好子女的关系啊，就是婚生子女，还是他只是个养子女而已，好，有些类型啊，这个是九三，因为九三是老外都考过。然后再就是离婚案件，好，你要解决离婚案件的主要问题之前，你现在就判决说，哎，他们婚姻是否成立有效？好，婚姻有成立有效之后，我们才会谈到离婚嘛。那婚姻如果根本就是一个无效的婚姻的时候，你还要谈论到离婚吗？也不用啊，所以这个也会有数学问题的产生。然后再第三个重婚，重婚也是啊，为什么会有重婚的这个部分？好，就是要看说，哎，你婚姻的解消是否已经完成了？好。如果你今天婚姻的前婚姻的解消还没有完成的话，就会有重婚嘛。按着前婚姻已经完全都已经解消的话，那这时候就不会有重婚的问题哦。所以这涉及到前婚姻的离婚啊，或者是这个两院离婚这部分是否有效。好，再来看第四个，夫妻间履行同居义务哦，这也是一样，履行同居义务就看说你婚姻是否成立啊。如果是成立的话，你是合法配偶，你才可以请求他诉请履行同居义务嘛。然后再第五个。请求抚养、行使亲权跟监护权的案件，好，这些案件是如果你查亲权是主要问题的话，你就会发现说，哦，它其实针对是具有一定的身份关系嘛，因为毕竟说，你毕竟为什么抚养人呢可以请抚养权人可以请求不然的抚养，你这边他们之间是有这个亲属关系嘛，那具有亲属关系这个部分，就是你现在要判这案的一个先决要件，好。但是父母子女之间的亲权，因为我们是父母子女关系嘛，好，父母才可以对这个问题，用婚生子女来进行亲权，好，这种情况下也是要判断这个前提要件。然后第二个请求不当得利，请求不当得利也是啊，不当得利就是哦，因为无法律上的关系而受不利益嘛。那什么是无法律关系？有可能他们一开始做，因为买卖契约给附加金，然后买卖契约呢后来什么无效，好，契约无效不成立，这个时候就是无法律上的原因受有不当得利啊，好。所以这个无法律上的原因也是前提，你要先解决的一个问题嘛，好，这个也是有前提问题跟附属问题的一个概念。然后第七个，好，被害家属基于侵权行为请求抚养费，好，请求抚养费，好，这时候你要去想啊，是不是所有婚姻中被害的家属都有这个抚养费的请求？这也是先发生的一个原因啊，好，那你必须有这个抚养费的请求之后，你才可以说，哦，那基于侵权行为可以判别他说。请求给付这个抚养费用啊，你这个损害包括抚养费用都可以计算在内，好，所以它都会发生主要问题跟附随问题。好，那这几个案例就请同学做参考，好，参考。好，那附随问题再次强调，就是必须要符合讲义64页的1、2、3三个要件，符合之后呢，我们会才落入附随问题的解决方式呢，通过制裁本案准据法的国际执法书。好，一旦这三个要件都不具备的话，例如像说本案准据法全要就是法庭纪法，好，就是中华民国法律，可是就是要问题你要怎么去做的选法时呢，就横依法庭纪法，就是我国的中华民国法律适用法予以解决，好，就这个要件一样解出来。那其实你去想附随问题在考试上出题的机会大不大？其实不大，为什么？你要把它设计出来其实很困难，你要设计出来，哎，这个问题呢，准据法是不是说，哦，它这是外国法，那设计出来是外国法够不够？它不够啊，它还是需要给你法庭立法的国际执法跟本案准据法的国际执法，好，它必须，所以你要看说，如果要是考一个什么是经典的附随问题的话，它一定是选出来的法律是外国法，好，外国法，然后题目今天还要告诉你什么？给你国资的一个规定，给你国资关于说这个次要问题的规范有如何的不同，好，比如说他可能不会给你法庭纪法的国资，因为这是你自己要记得，可是他一定会跟你讲本案准据法的国资规定的内容为何，才让你去判断说这两个规定其实有冲突不一致的，然后符合我们所谓负责问题的第三个要件嘛，好，所以如果你要考附随问题的话，就是这1、2、3三个要件都一定要达成。那这种出题方式就是那个出题老师要非常的认真和有心，他才能设计的出来啊。好，要不然一般来讲，常常遇到考的反而就是说，本案的主要点选出来是啊法庭纪法，啊，那这样的话，直接剩下的一些附随问题就按照呢哦法庭的国际执法来解决，或者是说本案选出来是外国法，可是他没有附。这个法庭纪的国际执法跟本案准据法国际执法，让你做判断时，那你考这样的题，你还是就这些次要问题 用法庭地，也是中华民国的圣民法的观念去解决它。好，考试上只能这样做处理。好，所以如果考试有问题的话，那提醒你看就非常清楚，因为一定要跟你本案的司法的国际司法的规定来做判断，好，来做判断。好，再来，请你看到甲乙66页，哪六页的部分？那么多花10分钟吧，我还是想把那个第9章整个结束了哈。我们第9章结束，我们今天就把这本讲义上完，然后我们明天就直接来上第2回讲义的部分。好，所以第9章的部分，我们直接来看外国法院的判决的一个承认跟执行。好，外国法院判决的一个承认跟执行。那承认这个部分呢，其实我们其实在第一堂课里面就讲过了，什么是外国法院判决承认？是因为说外国法呢，就是说这个受害人是在外国法院起诉，然后获得一个确定判决。这个确定判决可以当然的在我国直接发生判决的效力吗？其实不可以的，因为判决效力是发生，其实代表一个国家主权的一个性质。如果外国法院判决直接在我国就可以当然发生判决效力的话，那不是就是无视于我国的国家主权吗？好，所以如果一个外国法院的判决要在我国境内发生一个判决之效力的时候，一定要经过我国法院的一个承认啊，经过我法的承认啊。好，我国的承认呢，来看一下这个意义的部分，它是基于国际间呢相互的关系，然后承认了合法管辖之外国法院所做成的一个判决效力啊，承认它的判决效力，也就是它可以直接在我国呢发生呢裁判的一个这样子的效果。好，那你就可以去想啊，请你看一下呢承认的这个条件承认条件有2种立法例，一种立法例叫做控制说，第二种立法例叫做实质调查说。控制说就是形式上的调查，就是说形式上的审查，那实质调查说就是你还要让法官有一个自由审查的一个权限，这叫实质审查说。好，那你就想，控制说的想法很简单，控制说想说，只要是外国法院的确定判决啊，合乎一般人的观念啊，只要说，他没有太离谱的错啊，形式上他就是说，他就是一个合法的，没有说违反人裁判的时候，我们就会认为说他已经符合我们内国法的规定的一个条件，这个就是直接呢赋予他的判决的一个效力。那什么是实质调查说？实质调查就是说，这时候呢，你看到判决的时候呢，你还要让允许法官他有一个自由审查的一个权限，自由审查权限，当然要去判断说，这样子的规定呢，是不是呢合乎呢，这个外国法院解释内国法是否正确，或者外国法院解释外国法是否正确等等的，让他去有个自由审查的这样子的想法，而且呢，你看他举个重点，他是说呢，他也可以调查呢，控诉法官本身是否合法，有不公平之嫌，并得以什么新判决代替。好，所以实质调查说其实有点说你这个实质调查权限太高的时候，有点好像把这个外国法院所确定的事实拿在内国法院重新审一遍的概念嘛。你重新审一遍之后来说，我可以用新判决代替之，那这样无疑不是宣示好像是我国的判决比较优位，有点像上级对下级嘛。那其实这种概念有点违背着内外国法平等的一个原则啦，所以内外国法则被平等适用，内外国法则被这个平等的指示，通过临近因素、创造出相对法则，被平等的一个指示之外，也要被平等的适用嘛。然后这概念也可以把它延伸到内外国的确定判决一样，内外国的确定判决应该也要把它被平等的予以承认呐，不能用上级对下级那种概念说，我可以重新再审一遍，然后审一遍之后，我觉得我的法院判决比较好，然后用新判决来代替。这样其实也是有违于我国这样子国际执法的一个这样子精神，所以目前我们是采取一个控制说的一个想法，只要它符合我们内国法律所规定的一些特定要件，例如他跟你说，程序上在审外国法律在审理案子的时候呢，程序正义有没有达到，有没有符合当事人的程序利益，外国法律这个案件有没有管辖，要举程序事项这个部分，但是外国法律这个判决如果在我国呢发生判决效力时，会不会有碍于我国公共秩序下的风俗，这些等于说不叫这种形式上的一些审查之后，如果符合内国法律规定的话，你就赋予它判决之效力。所以请你看一下呢，讲义66页，民事诉讼法第422条的规定，402， 他说呢，外国法院的确定判决哈，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的不认此效力。你把外国法院的确定判决的把判决确定判决这个字圈起来，这里要只针对确定判决嘛？那就是外国法院呢啊，类似像裁定的那种确定裁定的效力，我们不可以承认。其实第二项有规定，好、哦，所以第二项前项规定在外国法院的确定裁定准用时，所以除了确定判决之外，确定裁定其实也包含在内，好、哦。但是这个只限于确定的判决跟裁定，如果相当于可以发生呢确定啊判决的一个效果的一个这样子的公文书时，可不可以？例如说外国法院的和解，外国法院所犯的和解，或是外国法院所为的调解，这样可不可以？是不是给他赋予一个哦，类似像我可以为承认，然后在我国境内发生效力的这样子一个效果？哦，这个给他们多大？好。然后我们再看下去，好、哦，他说外国法院的确定判决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不认其效力。好、哦，他说有下列各款情形者不认其效，因为你常用立法方式，原则上我们是要承认还是不承认？原则上是承认哦。例外的时候有符合下面一些例外情形之一者，我们才不予以承认嘛。所以他说外国法适用的理念是一样的，原则上是用外国法，例外情形是外国法。然后相同哦，同理可知呢，我们原则上我们要承认外国法的确定判决啊、哦，例外的时候呢，我们呢才不予承认外国法的确定判决啊、哦，也是这样子一个性质。好，但是承认的一个要件啊、哦，承认要件就是呢以下这四款啊、哦，第一款你讲说依中华民国的法律，外国法院无管辖权，好、哦，无管辖权哈。哦，所以说这个无管辖权的话呢，我们就不承认呢外国法院对这个相关案件所谓的一个判决的一个这样的效果。那有没有管辖权这个部分呢？你回去看那个类推适用那个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好，那就是说如果还是没大得知的话呢，就可以参考嘛汉堡老师所采取的利益衡量说，看就原告的利益跟被告的利益啊，还有这个公共利益的本身，这个外国法院有没有管辖权？好，那综合判断值。好，好，再看第二点，第二点比较重要。被诉之啊，败诉的被告没有应诉者啊、哦，如果败诉的被告没有应诉者的话，你会知道这个不利于外国法院的这个确定判决，不利于被告的这个外国法院的确定判决呢？好、哦，这个地方呢，我会认为说是因为呢，被告他没有得到正当的程序利益嘛，所以他根本就没有什么应诉，他被诉有不利益是因为他没有获得程序利益啊，因为他没有应诉，所以这种话就这样，我就不承认这个判决，好、哦。但是有例外，你看代诉，就是说代诉这个被告没有应诉，其实事实上是他自己可归责的。好、哦，你看代诉，他说开始诉讼之通知或命令，已相当于使其在该国合法送达，或依中华民国法律上之协助者不在此限。好、哦，所以如果将该行通知有送达，是你自己本人不去参加啊，或者是你不委由律师代表你去参加而获得不利益的这种代诉判决的话。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要承认这个外国确定判决，好，还是承认这个外国确定判决，好，这是程序利益上面的一个考量，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们获得程序利益的保障，请你看67页，67页这个就是今年台上至835号判决，好，835号判决，好，835号判决呢，你可以看一下是黑底线的，啊，他说的民诉呢是。第402条第三第二款第五明文，此项规定呢，就是保障败诉被告的程序权而设嘛。啊，你把这个败诉被告的程序权圈起来，好、啊。而且他就讲，所谓的应诉是指什么？应诉是指说，你这个被告的实质防御权是否有充分获得保障，停止为断嘛。然后防御权实质上已经有实质辩护、实质防护的话呢，我们就认为他其实是已经有保障的啊。所以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如呢，当事人在这个外国诉讼程序中呢，客观的状态之下，已经知道诉讼的开始了，以及他已经获得到那个外国法院开庭的通知书了。那客观上你知道说，诉讼已经准备要开始了，好、哦，他已经可以呢，充分的准备了应诉，可以实质上去行使他的防御权。这时候我们觉得已经符合应诉的要件，不以当事人本人是否亲收开始诉讼之通知，是否亲自参与延迟辨认程序为必要。只要他收到这个开始通知，事实上他就可以实质上的为他的防御权的保护啊，好、哦，那他也可以，就算他本人不方便去，他可以由委任律师代表其本人来为诉讼上的公保啊。那我们就认为这已经符合应诉的要件，好、哦，就这个概 念要把它记起来。好，再请他讲66页回去，我们看402第3款啊，接下来402第3款的刑事上审判啊，在判决的内容或是诉讼程序有悖于中华民国的公共秩序或是善良风俗，好、啊，这一块的解释完全就请参酌《涉民法》第8条，所谓中华公共秩序哈、啊，善良风俗哈、啊，像我们在第8条又不是举很多10万件吗？你就可以套用在402的第3款啊，这概念是哦相一致的，可以互相搭配。好，再是第4款就是无相互之承认者哈、哦，这个承认讲的是政治上承认还是法律上承认？应该不是政治上承认嘛？因为如果是政治上承认的话，那我要就是承认外国法院去判决，可能也是没错，对不对？所以我们讲的是司法上的一个承认，好、哦，司法上的承认。所以请你看一下讲义呢，就几页。这是那个实务见解，93年台上是1943号判决，哦，请你看出黑底线。所以你现在这话跟你讲，从前段开始看好了，哦，不好意思，那个涉外两个字是划掉，多打了涉外两个字，开头这两个划掉，他是讲就是讲民事诉讼法啦，好、哦，他讲民事诉讼法402条第1项第4款，所谓的相互承认，讲的是司法上的承认而言。并非国际法上或是政治上的承认，哦，是把司法上的承认圈起来。然后告诉你什么是司法上的承认呢？哦，他讲的就是基于国际间呢相互的尊重跟礼让的原则。如果外国法院具体承认我国判决的事项存在，把它用起来，哇，第一种状况是什么是属于司法上的承认？也就是说，哎，曾经有外国法院已经承认我国判决的，哦，这个就算。他认为什么？认为说客观上的。期待将来承认我国法院的判决，哦，那非常的广啊，哦。客观上将来期待啊，那么留一条路给自己哈，哦。客观上将来期待，这角度认为说有相互承认的事实。那我们按照402的第4款这个部分呢，哦，就没有不该当这个要件，所以我们就可以承认那个外国法院的判决，哦，是这样子。好，哦，这4款，好，哦，是你回去要把这个民事诉讼法402呢，然后把它记起来，4款的事由。然后再来看讲义68页，括号2，承认的机关。承认机关这个部分呢，好，是第一点，只有法院可以承认吗？还是法院跟法院以外的其他机关也可以承认？你觉得应该采哪一说？哦，如果是只有你法院可以承认的话，那只有法院可以承认。那如果我们采说法院跟法院以外的其他机关一得为之的话呢？好，哦，那这个东西其实常就是说，哎。在涉外离婚诉讼的时候，外国人常常就是可能在国外就是法院起诉，然后得到一个离婚的判准离婚的一个确定判决嘛。那当事人如果是拿这个准许哦离婚的外国法院的一个确定判决，如果今天当事是拿到户政事务所，跟户政事务所的人讲说，哎，我现在有个外国的离婚的确定判决。那我向他分析离婚，那请问户政事务所可不可以刑事上去审查这个外国离婚确定判决？然后审查说，哎，他没有民事诉讼法402的哦，这个不予承认的一个状况，然后直接承认这个外国确定判决的一个离婚的这样子一个效力，然后直接为这个离婚登记，他可不可以这样子为之？好，哦，这个在实务上其实是发生过的，哦，实务上发生过的。好，哦，例如说这个判决呢，可能是在哦就是9年的时候呢，他就取得，然后可能在100年。然后呢，他拿去户政事务所100年医院，然后户政事务所给户政事务所来审查，然后户政事务所他就办了一个离婚登记。然后呢，在100年呢，一月中没多久呢，3月间呢发生一件事情呢，哦，原本就是甲夫乙妻，啊，甲夫乙妻嘛，啊，反正我离婚登记之后摆就没有亲属关系啦。结果呢，甲夫就是很不甘愿啊，然后就是偷了乙妻的东西，就是该当窃盗嘛。那你就想，如果这个离婚登记是有效的话，就是婚姻就解消了，这就是谁非亲属间的一个窃盗，所以他就是属于一种公诉罪。可是如果这个离婚登记，也就是说这个户政事务所没有这个权限，这个离婚登记就是没有效嘛，啊，还是属于什么亲属之间的窃盗，那就是告诉你的是罪。好，这其实有讨论过了，实务上发生这样子一个案例。好，到目前呢，其实实务上认为，好，户政事务所它是可以审查，哦， 这个外国确定判决的哈，他认为他是有权，他可以刑事上判断说，哎，他有没有符合民事诉讼法402的一些规定哈。如果没有402不予承认的一个现象的话，他就承认外国法院的判决，他就可以定制为离婚的登记，那这个离婚的登记就可以发生婚姻抵消的效果。好，所以就那个签到其实就是属于非亲属间的签到，就是公诉难的，就是公诉罪，就是公诉罪的问题。好，就是把第二点，好，括号二的第二点呢，好，勾起来。然后再看括号三承认的方法，好，承认方法就是仅就民事诉讼法402条各款要件为刑事上的审查，好，把刑事上的审查圈起来。我们说只是刑事上的审查，然后是按照事件各款上这样去做一个程序上，他哎他有没有得到一个程序利益人的保护啊？啊，外国法院有没有管辖权啊？啊，程序上去看说，哎，这个主文执行起来会不会有悖于中华民国公共信息善良风俗啊？然后他有没有五国上面所谓的相互承认的一个这样子的概念啊？啊，他说哎他是哪个国家的一个确定判决啊？哈，他用这样的方式来刑事上审查。但是呢，我们不去重新认定事实和适用法律哦。纵使这个外国法院的确定判决里面，它的这个法律适用过程是有错误的，那个时候我们可以去救济吗？在我国法院是不得救济的，你还是请当事人呢说，纵使这个内容法律适用上有错误，要请当事人回到那个外国法院去，循外国法律的一个体系架构去做救济程序啊，不可以在我国进行说哦。这个判决是违背法律的，所以要在我国去进行救济，这是没有办法的。好，因外国诉讼的就是程序救济局。然后再看括号四，好，这个承认的客体，好，承认客体呢，它不以名称为判决之外国法院为限，好，它不是以判决为限，好，所以像是外国法院上诉讼上的和解书或是调解书，好，只要有发生，好。与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的这种外国法院所为的一个判断决断的这种文书，都可以成为我国呢承认的一个对象。这不是看名称，而是看这外国法院所为的这个判断都可以发生确定判决的效力，好，或者是与确定判决有同一的效力，好就可以了，好。所以，请你看一下讲义68页下面这个最高法院59年度台上之293号判决。好，293号判决呢，跟你讲说，在修正之前呢，402条医学诊跟实务通过之前呢，在未请求承认跟请求许可执行之外国裁判呢，不限于判决，仅需就这个解决司法上权利义务之争执而为终局裁判之行为，当事人已不能以通常证明不服之方法请求予以废除或变更的，即属之。这一段先把它画面起来。这一段就告诉你怎么是发生确定判决同一效力的一个这样子的判断，它的标准为何？就是说，哎，你就是解决呢当事人司法上的权利之争执哦，而且呢，当事人已不可以再就这个争执呢再用通常程序证明不服，然后予以废除变更的。这种判断就是发生与确定判决有同一效力，只要是这一种的，外国法院所为之的，我们就可以来当做是承认的一个客体。好，所以呢，他看后段啊，至于其行使的名称，例如是判决啊、决定啊、判断或命令等等啊，好，不管它名称是什么，它都可以为这个承认的对象，并没有任何的一个影响，好，都不会有任何的影响。好，所以以下这几个就是我们外国法院判决的一个承认的一个重要的一些争议，好，就是道德民法402，民事诉讼法402条。那讲义70页第二节外国法院的实习，好，执行的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就跟这个所谓的承认是非常像的啊。我们在执行的部分，其实需要执行的只有什么几步之数而已，只限于几步之数还需要去执行哈。那另外一个关键就是说，我外国法院的承认跟执行啊，在我国其实它有点像是采取一种双轨制，它是采取一个双轨制的概念啊，也就是第一个呢。你必须要经过外国法院的确定判决，然后相当于对外局的一个这样子判断，必须经过呢，好，我国的承认，对不对？要经过我的承认。那我国的承认其实就在审什么？我国的承认其实就在审民诉402嘛，必须要没有民诉402的这些情形的时候，我们才可以承认嘛。承认之后它是什么？它变成就是一个执行名义，它承认之后，它才是执行名义啊。 你还可以拿这个执行名义向我国的执行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嘛，对不对？在强制执行上，执行法院还要审查吗？要不要做刑事上的审查？还要强制执行法。第四条，好、哦，他就是这样做规定，好、哦，来看一下四条，好、哦，四条之一，好、哦，看一下四条之一，他的规定。强制执行法四条之一呢，你可以看讲义上面和我国法规定，好，第一，外国法院的确定判决申请强制执行者，以该判决无民事诉讼法402条各款执行之一者，有没有？你要执行还是要限于无民事诉讼法402条之一嘛？所以你就可以发现说，从强制执行法四条之一里面，要告诉你说还要再审查什么？民诉402，好。这条之下呢，才可以用判决呢宣示其执行。所以你就发现为什么叫做三轨，就是说你怎么会从一个外国确定判决哦，好，外国法院的确定判决，我们重复审查的民诉好402吧，重复审查，好，有种别常之下无的这种感觉啊，好，所以希望这个立法者以后呢，学者是有强制执行立法者之后可以这样子修法去做导正啊。可是目前啊，我们会在两个程序上面都会设成是402，好，要第一个执行名义的成立呢，就需要判402，然后在执行程序的申请上，好，要不要给他好判决宣可他执行，也是要去审查一次民诉402，好。所以呢，这个外国判决这个执行的部分呢，好，重点就是其实在这里的，好，那你回去把那个起步判决讲义第一页，这个70页里面的第一点意义，那个起步判决把它圈起来，就是两个记者执行限于这个起步判决，好。好，那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好，我们下课了15分钟，好，抱歉，好，那我们还是把这个第一章都讲，第一回都讲完了，好，所以我们明天来上第二。